港都983快乐港都和你上班美度姑，我是素兰。今年农历过年有七天连假，要去哪里玩呢？但是过年容易塞车啊，平常四个小时的车程搞不好变成八个小时都有可能。那长期关在你的车子上面呢，车子的舒适度就很重要了。如果你觉得呢，坐你的车像在坐云霄飞车，那你就需要所谓的运动型避震器，永晴实业 KYB 运动版避震器，官方授权总经销商欧特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那我们特别邀请的是业务课陆燕婷课长来告诉我们什么是运动型避震器呢？课长好。 你好，大家好。那一般来说避震器属于消耗品，那用久了也会坏，即使常年停放在车库里也是会有衰退的问题。那一般修车厂在避震器发生漏油时才会告知车主避震器该更换的。那大家平常乘车时应该可以注意到你的刹车距离是否变长，觉得很颠簸，弹跳明显，有声音，后座有乘客有晕车的现象，很有可能你的避震器已经出现了退化。那目前许多家庭大多会选择 SUV 车款，那带着家里的大大小小出门旅游。那当你爱车在换轮胎的时候，注意一下你后面的避震器长什么样子，是不是细细长长一只。那通常 SUV 车款最容易退化，因为空车时后面的载重比一般的房车还要重，那又加上我们出游大大小小的行李的重量，是不是影响避震器的寿命。那 KYB 针对各种品牌车款进行专车专改，将原本车厂设计悬吊的系统略点而进行补强，让驾驶上更安全，让乘坐舒适感更提升。 那一般的车主呢，不论你是开进口车啊，或者是国产车啦，那我们一般的车主呢，要如何选购适合自己的避震器呢？ 啊，本公司所代理的产品啊，有蓝桶 New SR、黄桶 Rover Sport、银桶 Stage。全为日本进口产品，那由日本 KYB 研发单位为每个车厂车款专车专改，优化阻尼，改善原本的天生不足的部分，提高车辆行驶的稳定性，让乘客可以更舒适。那 New SR 系列优化阻尼提升 20%， 那 Rover Sport 优化阻尼提升 30%， 搭配 KYB LH 弹簧，有效降低车身高度，让车体更流线感。Attach 专属为高阶的日系车款设计了32段阻尼软硬可调避震器，那搭配 Attach 弹簧，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开山路啦、跑市区啦的道路进行了软硬的调整。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为什么要选择 KYB 的理由是什么呢？欧特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南区经销商正祥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梁永志梁先生来告诉我们。 好的，谢谢。不论使用者或销售者，大家考量的大部分都是它的稳定性跟耐用性。 KYB Sport 就拥有这样的特性，同时就我销售多年来的经验， KYB Sport 提供了非常良好的操控性和很棒的舒适度，让驾驶和乘客都非常满意，也帮我们推荐给亲朋好友来使用。最后如果听众还有任何疑问，请留意。谢谢。 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呢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关键字 KYB 避震器。